Thank you.

Oh, no. 调，娘啊三弟啊，莫为哑巴家家。 些菜呀，忙呀，些忙呐，忙手呀，忙手呀，搞两呀，些空地把呀，还有呀，再个呀，丢地了啊，丢不那说就来呀，打那娘二菜呀，打么那说万宁哎，比打娘二菜了，红烧了打打罗娘，烧的能盖房样了。等个等比咯等用得嘻嘻了啊我多在啦比啊丢啦不难咯个带呀么有几样啊错比咯这点啊 地基多多呀多大多那里要大娘哦谁大门就万年牛哦呀卡喏大大罗牛呀卡喏该发扬娘呀卡该发扬我都在那边都那不难我都在有几年啊说比如谢顶地球多多呀多大多那里要大那哦谁大门那说万年牛比丢丢好运哦比丢丢比多多娘比丢丢比多到呢比丢丢高乌冬比丢丢比多讲牛 明月月当我比多讲忙得多讲要得了多久地震了得少呢我去比忙多久我去比忙阿讲要得了多久地震忙了得少牛要得你几岁啊娘二岁啊梦又想你地球的地球地球的地球就就就的梦牛安静农药梦去多钱的东西多想要得靠干嘛了丢丢靠干嘛了不丢不丢要么老带少你哦你等要比多想你等要比多钱要给一条我阿姐一得比阿想靠干嘛了丢不丢地球阿们老大少要点你几岁啊娘二岁就想你哦对吧 娘二岁那么就想你大球要梦就写灯 就在写书 国舅要梦就写灯国舅要梦几斤灯油 高就 要么谁发发哦娘啊那地球要么地震路地球带骨的牛你地球带骨的娘这农要么先多别哦这次要梦就落屋这次要梦就到别啊在大山几天要生山两月份离大老家刚流出的老要我阿别 那个别的不来来不行来 你把书我了 娘比丢丢多温馨比丢丢多比多多鸟 比 说菜我要梦 说 菜我脑梦发书哎娘丢丢拉落牛牛娘丢忙多多忙啊丢说我发书哦多多我家老小爱慕老母来出盘老我家里老爱慕来丢爹娘娘啊梦老我管着娘娘几压抑娘老我过多娘娘几个月娘多那身旁我拉牛我个丢住几代俺都该梦啥成牛我个住几代丢爹盘我怕我那身骨咋呢蹦拉送丢些车牛拉把丢些西要干能裂裂拉横要这地猛怕我怕呢我那身骨咋呢拉送那么一辆车拉把欧塞西牛干能要么裂拉横要这怕我怕我那身骨咋呢

多久呢？ 为了 奶撒大爷 耶 要比多少，其实比多少，卡要比多少，不打就是一样的呀。 我一丢西爱家，一在一丢西爱家，一在西爱家，不在西老下流。那转了他了吧？怎么样？我一不在西老下哟。当我去要么爱家，干不了就么爱家，人就老爱想哟。爱当啊你高中爱当你街头又当你街上你好像又没有样的哦。就来个就去哦。我来我上农村又没晒在啥我拿好多啥也无感觉到就一到无好拿要我叫啥边边啥要么好好好家。你我莫晒得皮，我拿到皮，我拿掉就到，味道我拿哦，掉皮皮白呀，皮要莫口好做做，要莫晒得姑娘把大刀，不拿掉姑娘，一边养过鸡，一边养二手，拿又莫不放松下，又莫不灭的那爱那万那富牛哦。小人看老面，小娘好老面，娘好把送好。娘，我那要再哄你，别装来没把俺家门那弄，俺没那块头。你出门娘过，你那没丢菜，你就在老母哦。小人看老面，你只要丢大爹娘面，光阴就这样到。你带菜就嗷嗷呢，啥菜嗷嗷呢哟？你既然就打别人家，光你留张贴，带菜你啊留嗷呢哦，啥菜嗷呢哦哟？人家莫来莫骂，人家莫那莫牛，人家没穿你手呢。阿弥陀佛，要么不收，要么不收西天，不收西大，收西阿弥也当掉西，哟，也当掉西，手里就扎西阿哦，扎盘菜就扫丢。谁？谁那个西？不打的，来菜放。沙场阿来阿来菜 酒 阿来菜阿来要么菜来对酒阿来要么菜来蛋沙场莫说可以酿炸两大可以炸大件丢上高沙场牛牛狗也要么弄动牛想要弄么了该做那的哟还有那个拉拉都不菜哦该给 我是真的妈妈我带着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丢西个呀，走哪个家里呀？走哪个来呀？老皮鞋也没有黑爱我的。 这个妈妈哦，就咋咋晓得我开饭卖不了哦。就最近那个嘛呜 哎谁有增加哟哎上了比多哟都丢了这句哟都丢你修谁我的 别 在有牛。